广告。 爱是依赖，是陪伴，是一首唱不完的副歌。走累了，走远了，别忘了爱你的那个人还在张开怀抱等着你。嗨，我是信，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上海107.7。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节的新闻，我是裴冲，来关注文化演出资讯。国家文物局今天印发了关于加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建设工程选址应该坚持尽量避免不可移动文物，尽可能的实施原址保护的原则，无法实施原址保护的应实施异地迁移保护或者是考古发掘。陕西西安汉城湖第五届开比里的活动昨天在西安举行，60多名学龄儿童在启蒙导师的带领下，正衣冠、点朱砂、写人字，培养了孩子们对知识及传统文化的感情。开比里是我国传统文化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在古代，少儿入学以前，首先要行开比里，这个仪式也被称为破蒙，是人生四大礼仪之一。贾平凹近日推出了最新的散文集《游戏人间》，这部散文集收录了贾平凹的60篇散文，半数以上的文章是他近10年来的散文佳作，其中就包括了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新作《杨鼠》，近3年来最满意的《风土名篇》《条子沟》等等。值得关注的是，书中在内文还插入了20多幅贾平凹的画作。原创科普品牌小牛顿科学馆全新升级版的第一集将由接力出版社3月在北京推出，这也是小牛顿科学馆唯一授权简体中文的版本。这次全新升级的版本在原有的基础上拓展全新的单元68个，升级单元94个，以分册百科书的形式出版，每册有1到2个主题，介绍各类的知识，如时间的奥秘、宇航员的生活、货币的历史等等。今年北京人艺将有很多的剧目走出首都剧场到国内外去巡演，其中经典的剧目《天下第一楼》将于3月赴新加坡演出，7月话剧《李白》开启上海、杭州、南京3个城市的巡演，11月的话剧《司马迁》将赴武汉、长沙演出，小剧场的剧目《我爱桃花》也将开启巡演的模式，出征罗马尼亚的西比乌戏剧节等等。本月的25号，安徒生童话音乐剧《海的女儿》黎明钟声将在北京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精彩上演，全剧曲目是由中国丹麦实力的作曲家联手创作，运用多种的唱法配合不同的风格。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小鹿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晚上的9点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晴，0-5到7度，天津晴，0-4到7度，上海晴，0-8度，重庆阴，6-12度，石家庄晴，0-4到9度，太原晴，0-11到7度，西安多云转晴，0-2到10度，郑州晴，0-3到11度，武汉多云，0-3到11度，合肥多云，0-3到9度，南昌晴，1到11度。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的浓度，北京10，天津7，上海30，重庆35，石家庄19，太原42，西安27，郑州28，武汉39，合肥78，南昌47。 在我们的记忆中，妈妈的温柔细语是儿时最好的歌谣。现在我们把这份温柔延续到孩子的身上，用爱陪伴他们成长。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和你一起关注天气，关爱健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我要带上这一杯派克咖啡去遇见，一杯说走就走，一杯莫扎特，一杯不许吃棒棒糖，一杯拖延症，一杯树同学，一杯空中之城，一杯充满阳光的自己。我在街角邂逅一杯美好，全家派克咖啡，全家就是你家。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与自己喜欢的偶像一起聊音乐背后的故事。音乐 VIP， 听好音乐，做最好的自己。 欢迎收听音乐 VIP， 大家好，我是 DJ 高敏，欢迎今天的客座 DJ 庞龙老师。 大家好，我是庞龙。 嗯，就是在南方过年的时候还能吃到这个酸菜什么之类的吗？咸菜？ 我咸菜是必须要吃的，酸菜不吃也行，因为吃完酸菜以后感觉气老压着，唱不了歌。 那不觉得可惜吗？那么好吃。 你喜欢吃就觉得好吃。 因为我是那种就是哎呀，没有什么是一顿酸菜馅饺子解决不了的。 你酸菜饺子放肉吗？ 放。 我吃酸菜饺不放肉，就纯酸菜馅。 是您不喜欢吃放肉的？ 我就吃不了带肉放酸菜馅。 哦， 吃不了。所以我家一般包饺子就酸菜馅单独给我包一份，那馅或者点分谁来做。 我还真是觉得这个酸菜配那个白肉还有粉条在一起太美味了， 是吧？ 嗯，以前小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我姥姥他们会用大缸腌， 嗯， 放在外面院子里。 现在没地儿找缸去了。 对，现在没地儿缸，而且以前那些缸搬到楼房之后都扔了，特别可惜。 是 家里面热了，可能阳台都有暖气的时候， 嗯， 就是这个那个酸菜真的是没法腌，一腌就臭。 对， 嗯， 不行。那只能在外面、 哎呀，吃一次太不容易了、 嗯、 所以只能盼着过年吃。 对，没错。 嗯，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庞龙老师自己的歌， 嗯，叫七零后， 嗯， 给我们七零年代的人写的，其实也不是 七零 年代，八零年代， 嗯， 就是大概这个年代的人写的、 嗯、 就是玩的东西都差不多嘛， 嗯， 啊，作曲是李健， 嗯，哦，李健老师写的， 啊，我填的词， 嗯哼。当时合作的时候没有一些好玩的趣事儿？ 没有。 关于这首歌， 是因为这首歌原来那首歌词曲都是李健， 哦， 是给我们沈阳音乐学院庞龙专家班做的一首歌，叫我们的歌。后来有一次我听那个伴奏的时候，我觉得怎么那么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很多东西， 嗯， 所以我就重新填一版嘛，又填了一版歌词，所以就是叫七零后。 嗯， 原来它的旋律，然后我填的词，行不行？ 嗯，那我们就来听庞龙老师的这一首《七零后》。 当撒把而过，嘎啦哈爆米花何时开过，买衬衣蓝长裤经典装束，七零后我们的生活 塘上三八线有谁越过，跳皮筋大口袋背段诗歌，木头嘎玻璃球男生爱过，七零后我们的生活。时间啊，谁能够将它挽留，把青春年华偷走。时间啊，说起来像老朋友，偶尔也可以叙旧。上额头，睡梦中小伙伴相互问候，老地方小时候让人泪流，下段路我们一起携手。时间啊，谁能够将它挽留，把青春年华偷走。说起来像老朋友，偶尔也可以叙旧。时间像一杯酒，置入咽喉，灌醉了多少感受。时间像一条河，没有源头，能回首却不能挽留。 我们是 BBF， 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摩擦上了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时分仅有一难得，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 荷尔蒙新生团 BBF 青春无敌，我们万岁， 是风格闪耀的动感造型，是独具格调的质感座舱，是极致所能的预感科技，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新时代中级车创行者要你绽放。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由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放送， 引领音乐新指标， 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我是文超， 我是徐曼， 全球华语电台共同打造 权威音乐榜单， 直击世界流行乐坛前沿动态。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Hello， 我是 Kevin 文超，川贝派、琵琶派、蜂蜜派，你属于哪一派？不管你是哪一派，我只属于全金派。每天锁定京都电三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用最赞的音乐打通你的耳麦。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VIP。 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欢迎今天的客座 DJ 庞老师庞龙。 大家好，我是庞龙。 这2016年已经过去了， 嗯， 就是现在回想一下2016年，您觉得对您影响意义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每年都要回顾一下吗？ 就是想做一个总结，年度总结一样。 这年度总结啊， 嗯， 这一年过的太好了， 太好了。嗯，关键词就是好。 嗯， 有没有觉得辛苦或者怎么样？ 没有啊，不觉得辛苦。 嗯， 做了好一场巡演，然后发了个单曲，生活一切都很好。 嗯，就是一切按部就班，就是最好的。 是的，然后最重要是我喝茶的水平比原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是专门有研究一些茶艺吗？ 对，我喝茶，我喝普洱茶，然后我自己存一些普洱茶。 哦， 嗯，生普。 嗯，这才叫生活，就是除了自己的主业之外。 还培养一些额外的兴趣爱好。 对，你知道纯普洱茶温度必须什么样一个湿度和温度吗？ 纯普洱茶， 就把这个保存的普洱茶， 还真不知道。 对，你要专门的房间，就湿度一定要在40-50之间，干了不行，湿了不行。你知道杭州多难受，杭州有梅雨季节，要存茶可难受了，那你得天天抽，一桶一桶水往外抽啊，那屋里面特别难存。对，杭州转化也不是特别的好，云南转化不好，但是他们都有一些特殊的方法。北京就到冬天比较干，所以这两天北京家里面那个就是加湿器一直打着，一定要抽到40-50之间，那个满屋茶香，就你不用喝茶，你往里一坐，你心就安静下来了。 闻着那个味道就特别好， 是的， 心旷神怡的， 心旷神怡。 啊，这真的是非常讲究啊！像我这种就是喝茶，反正只要是茶就当解渴喝了，就其实当水喝了，只不过比水有滋味。 因为你太年轻， 我觉得也是行外人，这真的是不太懂。如果像您，如果要是钻进去懂的话，可能真的是在意这些，就懂了，钻进去之后自然能找到乐趣。 那天我碰了一个沏茶比我厉害的茶道中高手，然后他捂着他那茶壶说，我现在能把他就是他喝的一个小众的一个红茶，他沏的，他说我现在能让这茶变成那个那叫糯米浆，你信吗？我说我不信，我说红茶能沏成糯米浆？然后他沏第二泡是真是糯米浆。他学了5-6年茶道了，他说做茶道的方法就手法，包括你水有高有低，这些都可以在2-3天之内学会，但你的心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沏这杯壶里的茶，你的手温度上去和不上去，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你心里面有多安静，你的茶就有多安静。给我吓坏了，我这 好神呐，这个事情 遇到高手了，这是。 真的，哎呀，看来真的是沏茶是一个技术活， 是的， 而且是培养人的心性的一个。 绝对，你看的那个朋友那个眼神都是特别安详，所以他沏出茶来都安详。你要急着人，那沏那茶就只能 烫着自己了， 只能这么大一壶茶一口干掉就算了。 对，那继续要听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是庞老师帮我们推荐的。 对，就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歌手谭咏麟老师的《一生中最爱》。 好，一起来听。 一生都 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自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又甜，即使分离。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 谭咏麟老师的一首《一生中最爱》，谭校长。其实那个时候，好像这些特别有名的歌手在唱歌的时候，不用技巧， 我们都模仿过他， 是吧？ 对， 就是他们其实基本功很扎实。 谭咏麟是我见到港台歌手里面，就是唱功最好的。 嗯， 什么样风格到他嘴里都好听。 对。就是他们在唱歌的时候没有说刻意设计这个地方转音啊怎么弄、没有设计，但是他们唱功确实特别扎实。除了喜欢他最会唱之外，还对他们其他什么方面特别喜欢吗？ 就他很健康啊，这么多年、你看他应该今年有60了吧。然后那天我还在看他的前两年的一场演唱会、唱的还是那么好。就是可能我们现在的状态都整场演唱会下来也不一定比他状态 不一定保证得了， 不一定保证得了。所以我们还要加强锻炼身体。谭校长老踢球什么的，对他唱歌有非常大的帮助，还有他的演唱的方法特别放松， 就让自己从精神上从身体上一定要保持那个状态。 对对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歌手。从20多岁出来到现在，唱歌一如既往的好。 所以看来他对您的影响力还是蛮多的。 我第一次看录像带，那个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谭咏麟老师3首歌，啊，张国荣3首歌，然后吕方1首，苏芮1首，林子祥1首，就这样。 风云一代的， 风云一代人，那个1985年十大金曲颁奖啊，简直了，太棒了！那时候一看他们的灯光音响，我操，那时候已经这么厉害，现在我们好像有些地方也达不到人家那样。 哎呀，想象出来都觉得那么多明星那么多歌手同聚一台，那真的是都是大咖级别的人物。 那我吧有个特点，见着本人就连个照相也没照，签名也没有，就是我属于特害羞的那种。你像我在那个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合唱歌，谭咏麟我们在一起合唱，他就近在咫尺在我身边。我竟然都没敢说 过。好机会啊。 我唐老师我特别喜欢，我就没敢说过。然后就默默看着他，然后因为他唱的还是那么好啊，但我连个合影都没有。 现在遗憾吗？ 没什么，就是反正喜欢嘛。然后有机会就支持他，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也不一定说拿个签名拍个照就好了，反正也不是，就是默默支持最好的吧。像我比如看他，我是歌迷了，所以他要能够我能够够得上能看他的演唱会，我就可能就看一场。但现在没有机会，好像老碰不见。 对，像这种曾经有过这么辉煌的经历的歌手，现在其实出来的越来越少。 是，就能够坚持下来的比较少了。 好像万芳现在出来的也特别少。 是， 只是在去年年底吧，好像前年年底的时候开过一次演唱会，然后当时也是爆满的状态，也是票很快就卖完了。

也从中呢得到了欢乐和感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角色，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去支持《欢乐好声音》，就在2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早晨的两三个小时要怎么丰盛起来呢？用美味填满肚皮，用音乐填满心情。我是高敏，就在早安音乐，和我一起满载着活力出发吧。 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优质生活。肯德基早餐周宝卷饼6789元套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的好味道。肯德基早餐邀您锁定早安音乐，一起加油鼓励。 欢迎回来，音乐 VIP， 我是客座 DJ 庞龙。 大家好，我是 DJ 高敏，也欢迎庞老师。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呢，就是影响。刚才也是听完了两位歌手，也是对庞老师影响比较大的歌手的歌哈。其实，您总结出来就是说，对您影响比较大的那些歌手，是不是对您的音乐风格有一定的决定作用？ 不是， 不一定， 就是这几个影响我。就是我当时是听着，就老听他们东西，但是我还真没人家那个了解他，就是影响到我的音乐风格，就是因为当时像下面这个张学友、谭咏麟啊，他们这些都是日本的音乐比较多，都是填词音乐，其实香港那个时段是没什么原创的东西，全是日本过来的一些欧美的一些填词作品，所以。这些后来我们慢慢进入到这个行业，我们直接就听欧美了，就不用再听这些东西。但那个少年时候只能听到他们的东西，所以就是对自己是有影响的，但是音乐风格是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对就是流行音乐还这么好听，是这么个影响。 其实像那么多经典的歌曲能够延续到现在还是那么的经典那么好听，这种影响力可以达到如此跨世纪哈、跨年代的，其实做到这一点挺不容易的。 是， 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之前在前几天聊天当中也是，我们在唱这首歌，在设计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那首歌一个是旋律好，我妈妈特别喜欢，就是那个时候，还有就是当时我就记得电视台老爱播那支 MV， 然后 那个女主角长得很漂亮，是吧？ 我是没有什么印象，我只记得就是好像蓝天特别多。 那个女主角后来是周晓鸥的夫人。 哦， 完我俩整个拍 MV 没说过一句话，拍完就再见 了。哦，感觉特别奇怪、 但是10年以后，2014年，竟然她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说了几句话。 哦， 很奇妙啊。但是我也很感谢的，因为很多人跟我说我那个两人蝴蝶那个 MV 女主角长得挺漂亮的。加了微信以后还感觉挺亲切的，毕竟在一起合作过，然后那个 MV 还是很多人都看过。 所以现在我们想起来就是属于对我们影响最多的歌曲，其实关于庞老师歌曲是从两只蝴蝶开始。 是的， 但是往后听一些关于庞老师的作品，其实有很多别的方向的歌曲，包括前几天我们听到的民谣的歌曲。 对于我来说，反正就是我是一个音乐人，就表达我自己身边的和我自己的生活，这是我的一个一项技能，然后唱着我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挺好的，我也没想过说，我做音乐，我能怎么怎么样，就是我能推动什么发展什么，那倒没有，但是我对我的学生都有很大的期望，然后来培养他们，然后。来缩短他们毕业的时候和这个职业音乐圈之间的距离。我觉得我能够做到的也只能就这些了。老师是你的责任。我觉得就是我们全国有11所就叫音乐学院的。当然也比如说某某大学底下的音乐学院那个不算。就是全国叫比如沈阳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就教育音乐学院是11所，那国家是国家体制范围之内的，然后有9所有流行音乐系，其实我们流行音乐系的教学呢，这么多年以来，离实际上我们职业歌手的圈子还是有非常大的距离的，教学体系是需要慢慢修改的，所以我进去以后，我在2006年在沈阳音乐学，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致力于什么，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们提前 进入到一个职业圈子中来， 嗯， 让他了解职业圈子所必备的一些素质， 嗯， 和一些对唱片的概念，这样的话能缩短他们毕了业以后进入这个圈子的时候他不会很懵， 嗯， 要不就会非常懵，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 嗯， 我大学毕业以后，嗯，进唱片公司就特别懵， 嗯， 因为我没进过录音棚， 嗯， 我也没唱过原创歌曲，所以这需要，如果你的老师导师可以的话，能够提前带你进来的话，那你不会很懵，会很从容， 嗯， 会缩短非常，就是缩节省很多时间， 嗯嗯。所以这样看来，现在专门学习音乐的这些孩子们还是有一些好的条件的，他们有一些专业的音乐背景作为基础，然后接受着属于能够影响他们音乐的那些音乐， 嗯，对， 然后去聆听， 对， 我觉得特别好。 是的， 嗯，那就是要听到这首歌，也是庞老师帮我们推荐的。这位歌手算是影响您比较多的歌手吗？ 嗯，是他的音乐变化挺多的。 嗯， 觉得最早像容易受伤的女人其实就是流行歌， 嗯， 后面加节奏了，变成比较有节奏的东西了， 嗯， 是吧？然后她的那个天使声音就在上面飘着，它是一种风格， 嗯， 比如说爱尔兰的那个冰岛的歌手什么的，好多都是这样的， 嗯， 所以她也挺棒的，嗯，王菲的天使， 嗯。 是多情，是多情。 好，来自王菲的一首《天使》。刚才其实庞龙老师说了一句话，就是我是音乐人，我该坚持我自己有的东西。 是， 嗯，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因为现在我发现一些真的是走原创路线音乐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特质，算是固执，算是执着、执拗、钻牛角尖的一种态度，但是真的需要这种可贵的品质。 嗯，流行音乐最大的特点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 嗯， 都是个体， 嗯， 所以模仿秀永远出不来， 嗯， 你看模仿秀节目出来的， 嗯， 歌手永远马上就下去， 对，永远是复制别人， 复制别人， 嗯嗯， 啊，所以其实流行音乐不能复制， 嗯嗯， 你说你想复制庞龙很难， 嗯， 就复制不了， 对， 啊，嗯，所以就是还是要走一条属于自己那个路， 嗯， 那个鞋穿到自己身上才舒服， 嗯， 才是对的。 那您怎么看待就是现在其实欧美的电音特别火，然后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当然喜欢听电音， 嗯， 啊，包括一些复古 disco 这种， 嗯， 就是比较潮的那种音乐， 嗯， 然后当然现在有一些唱华语的歌手也开始借鉴这种大量的电音啊复古 disco 啊国外那些东西，然后您觉得这种现象怎么理解怎么看待呢？ 他自己喜欢啊，真正喜欢就去玩呗， 嗯， 我觉得没啥可看待的，肯定有人喜欢的， 嗯， 肯定有人不喜欢， 嗯， 最好的方式就是百花齐放， 嗯， 有喜欢民谣的，有喜欢电音的， 嗯， 有喜欢重摇滚的， 嗯， 大家分开， 嗯， 是吧， 嗯？ 别一下全喜欢一首歌，这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儿， 嗯，反正这么 多年，现在两只蝴蝶这样的，就是那时候咵，全民都在唱一个歌，就很吓人， 嗯， 你知道吗？这个事儿就是，当然近两年可能很少出现这样的东西了， 嗯。 我觉得是个好事儿， 嗯， 就是大家各有各的喜欢， 嗯， 你知道吗？各有各的爱好， 嗯， 这挺好， 嗯嗯。那您下一步有没有想说，哎，想要结合当下年轻人的口味，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那个创作的方向啊、风格啊？ 我应该不会吧？ 嗯， 我不属于那种迎合的人，什么潮流对于我来说都影响不到我， 嗯， 我就好好唱我自己这点事儿就挺好， 嗯。平时你也不会听吧？那些像是什么 Billboard 公告牌的那个前十名的那些歌曲啊？ 我真的还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嗯， 偶尔去看一下的。 嗯， 我一听都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就不听了。 所以就是哎，听一首哎不对自己口味，立马切歌。嗯， 我经常听的就那几个人，就是瑞典的女歌手， 嗯， 然后就要不就爱尔兰的。然后就是特民谣的那种， 嗯， 带律动的那种， 嗯， 基本就听那些东西，嗯嗯。 所以还是每一种类型音乐一定有它对应的受众，一定会喜欢。 一定是的， 嗯， 就不用担心啊，我这歌出来没人就不会， 嗯， 放心，你这歌出来一定至少有一个人会喜欢， 嗯， 不用害怕那些事情。 嗯，那就像下面听到这位歌手他的歌曲，我就是他忠实粉丝，张学友。 哦，我也是。 对，因为就在去年的时候，10月12号，我永远记得这一天。 嗯， 就是当时那天晚上，陈奕迅在鸟巢开演唱会， 嗯， 张学友在五棵松开演唱会， 我也去了。 啊，您在啊？ 我坐在第三排。 哇塞，四面台那个位置太好了。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是山顶的票， 哦， 然后呢，当时那天晚上杨宗纬是在那个北京工人体育馆开，三位歌手那天晚上都在开演唱会。 嗯，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去看伊森陈奕迅，都去鸟巢了， 啊， 然后我就一个人背着我的包坐着地铁去了五棵松。啊，我觉得他就真的是歌神， 是的， 嗯，永远的歌神， 就是自律性极强， 嗯， 非常好的一个歌手。 嗯 嗯，我听说他每天健身两三个小时， 嗯， 就锻炼自己。然后我记得我那场看那场演唱会的时候，他唱了半个小时以后，最后一个竖劈叉唰就下去了。 嗯， 哎呦，太厉害了，对， 他真的对自己要求 太敬业了哈。 嗯，我们来听张学友慢慢。 心慢慢疼，慢慢冷，慢慢等不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怎爱一回竟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收，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这里是音乐 VIP， 大家好，我是 DJ 高敏，欢迎今天的客座 DJ 庞龙老师。 大家好，我是庞龙。 嗯，这到了最后一趴，需要听庞老师自己的歌了。嗯，这首歌是 《青春告别式》， 真的是在最后要告别的意思。但是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呢？青春告别， 谁都会告别青春吧？ 嗯， 就告别青春的时候，青春有很多自己回忆的事儿。 嗯。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歌。 您不想着说，哎，我在性格当中保持某一种属于年轻的一种状态，比如说童真童趣之类的。 我现在不很年轻啊。 生活方式就是属于年轻人的那种，很 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对的。 嗯。 然后，所有的运动，我没看到我们学校有人把羽毛球把我打败了。有一次我们学校羽毛球比赛，然后说庞老师能不能帮我们颁个奖？羽毛球打那么好。我说可以啊，但我有个条件。啊，什么条件？你把你们的冠军叫来，我跟他打一场。 就是公然的挑衅， 公然挑战你学生的冠军。 嗯， 然后那冠军来了以后，被我一顿给干败了。 嗯，你羽毛球这么好，是李永波教的吗？ 没有，我是这样，我跟他们都很熟。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在沈阳音乐学院的时候，我家楼下就是辽宁队。 哦。 然后我当时跟辽宁队的教练学，那个教练跟我特别好，叫2008年奥运会的冠军。 嗯。 他教了我一年多。 嗯。 我还行吧，就是业余里面比较专业的那种。 嗯。这一周呢，也特别感谢庞老师，然后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关于音乐、关于生活上的点点滴滴。也是通过聊天，我发现庞老师真的是一个特别实在的人，特别平易近人，所以有机会的话，特别想去上一趟您的课，看一看您平时是如何讲课的。 欢迎你来，只要你不怕哭，你就可以来。 为什么？您是会训学生吗？还是说要求很严？ 上专业课还是比较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基本看不上我的笑脸。 哦， 那一个半小时你会非常痛苦。 所以我今天算是幸运的，可以看到庞老师笑容这么多次哈。 嗯， 也是